刑警八零三，智擒飞贼，编剧乔古凡，导演巩玉，作曲杨树静、杨树华。 陈星，是你机敏的眼睛，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。汪峰，是你匆匆的身影，在每一条小巷里漂泊。茫茫人世，悲欢交错，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。光荣的刑警，忠诚的八零三，你用一腔热血，你用一片柔情，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。 第七集，鱼儿上钩。 晚上，阿四头领了一个衣着入时的小姐，敲开了麦熊的门。 谁呀？是我，阿四头。 哦， 麦工， 阿四，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麦工，摩托车防爆装置的发明人。啊，这位是徐小姐。 啊，请进，请进。 打扰麦工了。 徐小姐好像来过。 不，我是初次登门。 哦，有何贵干？ 听朋友说，麦工发明了一种摩托防爆装置。 哦，徐小姐也感兴趣？ 能否领教一下，也好让我长长见识。 很抱歉，这是我的家，不是展览馆。 哎呀， 要是向你买它呢？ 那自当别论了。能否请教一下徐小姐在哪里任职啊？ 啊，这是我的名片。 哦，嗯，浦东高桥开开机械厂业务科长。啊，啊，失敬失敬。 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麦工，快把图纸拿出来吧。 能否问一下，徐小姐怎么会知道我的发明？ 信息就是金钱，我们厂设有信息费。 啊，是我告诉他们的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啊，这是图纸，这是实物，请徐小姐指教。 麦工，开个价吧。 徐小姐是否有此意思呢？ 实不相瞒，近日报上小艺摩托防爆设想的文章很有见地，我们觉得有利可图，有此意思。 本人的发明是造福社会，既然你们研究过了，想必是讨论过价钱的了。 徐小姐，你们愿意出多少？ 我们不想亏待麦工，我们是个体经营的厂，我们历来重视君子协议，一笔付清20000元。 那专利权属于谁呢？ 这件东西构思灵巧，制造方便，一旦流向市场，仿制并不难，甚至个人也能制造。我想此项专利没有价值，我们也只祈求一次性买卖，不可能当作长期的拳头产品。 徐小姐固然精通业务，我也绝无奇货自居的意思。不过有一个信息可以告诉你，据说公安局的交通处和刑侦队对我的发明很感兴趣。 他们一插手，恐怕要请你为人民服务了。 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 弄不好捞不到实惠，反招很多的麻烦。 哎，徐小姐，那你们就增加一些吧。 我们厂的承受能力有限呢。 卖工，算了，2万块，就2万块吧。 你就不懂了，我现在是知识升值期， 哦， 不像过去知识不值钱。我拿到广州去，至少20万。 嗯，也许分文不值， 可以见得。 那儿这方面的犯罪率可能很低呀。 错了，小姐，彼此彼此啊。何况他们还可以销售到内地。 哎，我看你们各自让一步，就可以拍板成交了。2万5，怎么样？ 好，看你的面子。 不过我要现钱， 一手交钱，一手交图纸。 是否要签个协议呢？ 怎么，还想找公证？你还想上税呀？我们是个体厂。 你们就不怕我复制？ 不怕。卖工无义，我们无情。再说我们相信卖工是个老实人。 好了好了好了，有我担保。 什么时候成交？ 现在。 钱呢？ 10分钟内取来。阿四头， 嗯， 请你帮个忙， 哎， 叫我的同事拿钱来。 哎，好的。哦，你们请等一会儿，我马上把财神也请来啊。 徐小姐，请喝咖啡。 啊，不客气。 啊，我把图纸整理一下啊。 好，请便吧。谁？ 门帘被打便闯门，还有谁？ 哎呀，表哥啊，真他妈的倒霉呀！ 表弟怎么了？ 哎，你讲讲看，有这样的道理吧？一部铃木八成新，买它的是13000块，用了几年，卖给我了开价20000块了。哎呀，一部雅马哈，哎呀，漂亮是漂亮的嘞，发票上明明开的18000，哎，开价要我35000了，你什么大头分了？交易市场的旧车比新车还要贵啊！ 哎，那车连不连牌照？ 哎呀，我有牌照做什么了？这江门又不稀罕上海牌照的了。 表弟，这种事儿我劝你少做。 哎呦，怕什么了？哎，现在不落啥辰光再落啊？只要有脚路，就能赚大钞票哎！ 啊，这位先生， 呀，哎，啥个地方来的女人啊？表哥啊。是你的朋友，为啥不介绍介绍了？ 朋友， 啊， 朋友，叫徐小姐。 哦，徐小姐，我这个人讲话粗头粗脑，不要讥笑。 听先生口音，好像是浦东人。 哎，对啦啊，浦东难为这个泥城人。 啊，先生身上有股鱼腥味儿。 哎，哎，我是抓鱼的，哎。我是东风这个捕捞大队当渔民的，开几班子在这个东海捕捞。哦， 海上捕捞买摩托车？ 哎，哎，不瞒不瞒侬小江讲啊，我想做点生意。 做摩托车生意？ 哎，李拉拉啊，这个我们这个渔船经常开到这个舟山、大洋山，还有小洋山，还有这个沈家门，听说过吧？沈家门啊。他们那里摩托车吃得开啊，就是买不着。哎，对，他们想到上海买一3-4部，一部生意6000-7000啊，跑一趟发点小财。 那先生拿得出这么多现钱？ 哎，不多不多啊，只带了得考着呗。 啊，不熟悉上海，不熟悉行情，买车可难呐，弄不好、 哎、 还要被斩。 就是讲啊，哎，小姐有什么门路吧？ 你是卖工的表弟，我当然愿意效劳了。 哎呦，小丫头啊，有了好处，不会忘记你的啊。 不必客气。 哎，啥个路子啊？ 嗯，你不妨到蒙自路777号。找一个姓方的先生。 没了。哎呀，我去那只表，请小姐写了，我这个怕记不牢的了。 麦公 啊， 帮你表弟记一些吧。 好 哟，徐小姐不肯动笔，什么事情呢？表哥，你帮我记一下吧。 请徐小姐再讲一遍。 蒙自路777号，方先生。 方先生，好。嗯。 哦哦，哎。 徐小姐，将来有什么好处费往哪里送啊？ 一回生两回熟嘛，将来交个朋友不在乎区区小钱。 哦，好好，不要哭吧，你们有事，好好，你们待吧，我睡觉去了啊，睡觉去了。 好好好好，去吧。 当天晚上，沈西与蒙自路派出所取得了联系。蒙自路777号户主不姓方，而是姓江，家中有两个儿子，都是共产党员。长子江树雄是上港三区工人，次子江树峰是淮剧团舞台工作者。户主江有余是一家经销店经理，没有买卖摩托车的任何迹象。沈西摸清底细之后，依然前去。 家里有冷吗？ 哦，你找谁呀？ 我想问一声，这里是不是方先生的屋里向？ 啊，你找错了啊！哎，你这个人是怎么搞的？ 我是别人介绍来的。 谁介绍你来的？ 一个姓徐的小姐。 介绍你来干什么？ 谈笔生意经。 嗯？什么生意？ 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总归是好生意喽。 哼，贩卖人口？ 不是， 抢银行？ 哎呦，方先生开玩笑啦，侬不要难我心开心啊。 那你讲啊，什么生意？ 外面谈不太方便哦。 哼，你还要进门谈呢、啊？ 是，侬同意吧？ 那什么生意？你先说说吧。 摩托车生意。 摩托生意？ 你哪个？ 嗯，请进吧。 哎，好。哎呦，我理想轻松来了，不像我的想我的。 这个摩托生意怎么做啊？ 个便当来西啊，侬放手，我收进来，我要牌照啊。 啊，那你要什么牌子的？ 最好呢是小日本的。浙江人喜欢这个雅马哈、铃木，马力越大越好啊！ 你要几辆？ 3-4辆，有吧？ 我有。哦，请你等一等，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啊。 哦， 让我进去商量一下。 哎，好。 好，你先听听音乐。 哎，好。哎，做啥？你们来四个人做啥？哎呦，面孔难看来些了，要吓我！ 我不管你什么人，既然你送上门来了，我就不能不管了。 哎呀，我是诚心诚意来的呀。 晓得，所以不能马马虎虎的对待你啊！ 啊，我不懂侬啥个意思啊？ 好，那就告诉你，我们家。的确新买了一辆铃木，3个月之前被人偷走了 啊！ 你来迟了一步。 哎呀，我这个马车子的不是来偷车的呀、啊！ 我拎得清，你是以买车为名先来侦查一下，家里有几个人呢？上什么班啊？摩托车放在哪里呀、啊？然后熟门熟路把车偷走。 哟，我不是偷车子呀！这种瘪三，不给点厉害是不会招的。 去， 朋友。尝尝味道。哎呦，你们怎么当人啊？ 打你又怎么样？ 哎呦，那当了我2只都了。 再试一下。 好了，阿三，不要打，不要打啊！ 说，车是不是你偷的？ 我要是偷了车子，这一场门呢，不是刑事呀！ 我谅你也不会承认。我也不想私设公堂。走吧，送你到派出所去。 我也没犯， 算不算犯法，自有公安部门来定夺啊！ 喂，识相一点，你走不走？要不要五花大绑绑你去啊？ 喂，这不确定好吧？啊， 走！ 哎呦，杨少，手下留情，我跟你走。 沈西被扭送到派出所，派出所所长当着江树雄一帮人的面狠狠盘问，狠狠训斥，沈西连连认错。午饭时分，沈西从派出所出来，走进一家小酒店，要了一瓶绍兴花雕，叫了几盘小菜，喝起闷酒。 对呀，老对呀， 你还要什么？ 六六六，我要啤酒。 听你口音好像是浦东人吧？ 浦东人怎么样？ 来者都是客，小店既不能得罪你，也不能得罪他们，你说是不是啊？ 多美！ 阿香，你要安静，到宾馆去吃饭，钞票够用吗？啊！ 朋友啊，刚刚走了点冤枉气，心里想我杀来了。得罪了，得罪了。老贝啊， 啊， 为了提两名一级大厨，随我吧。 好，好，够朋友。看在乙级大厨的面子上，给你几分安静。来，干 啊， 干一杯。 啊，行，快点去兄弟啊， 干。 哎，朋友，酒喝多了，少喝点，能伤人啊。 哼，刚刚当了我三次名句，一路乱想，又帮了我十三次狼句。 哦，得罪。 来， 你也想哪呢？ 哎，你听到过有句老话， 啥？ 叫不打不相识。 哎呦，亚瑟，不错，你的举动我已经相册了，吃不消个。 哦，请你原谅。 我走了，坐下，听我说。 啊，我听了啦，我就是方先生。 哼，开什么玩笑？我不想我。 哎，生意难做，不得已才这样 啊！行，我想我挺开心啊。 听着，徐小姐叫我通知你，下午3点在外滩，16铺外滩12路终点站，徐小姐等着你。 哎，到底是你有货还是他有货？ 不该问的别问，你想发财就去找他。下午3点，16铺外滩。 哎，老板， 来了。 一共多少钱？ 34.5块。 能给你50块，再添盘菜。 好嘞，再来个清炒鳝丝吧。 哎呀，叫能普飞的，我好意思啊。哎，自己人，记住我的话啊。再见。 David。 哎，老妹啊，再来一斤咖啡酒。 好嘞，再来一斤绍兴加饭酒啊。 徐小姐导演一场戏。为了考察沈西真假，沈西则为了取信徐小姐，他们各有所得，各自兴奋。 803，我是沈西， 我是803。 二老板，我是小黑皮， 我是二老板。 得方子母子。 鱼儿上钩了没有？上钩了没有？ 上钩了没有？ 沈西，继续迷惑对手， 继续稳住他们。 沈西明白，小黑皮明白。 803最担心的是阿四头。自从阿四头带了徐小姐买进防爆图纸后，803判断阿四头可能是劫车团伙的成员。这对沈西的行动无疑构成了威胁。803决定在3点钟之前对阿四头采取行动。为了寻找阿四头，803驱车到了厂里，阿四头调休，到他家里，铁将军把门。后来，还是丽丽提供了线索，刑警才找到了阿四头。原来他拿了2500元介绍费，正在一家私人酒吧里享受。刑警把阿四头带到了803的办公室。 走，进去。哎， 对我这么凶干什么？ 干什么？ 哎呦，丽丽，你也在这里啊？哎，我被刑警带到这里，这是什么意思嘛？表姐夫。 哎，谁是你表姐夫？ 老实一点啊。 哎，我犯了什么法对我这样？ 阿四头，真没想到。 哎，我怎么了？丽丽，你说呀。 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知道。 我？ 你还是好好坦白。 我没什么呀。我 快说 啊。啊，好，我坦白，我坦白，我恨丽丽，所以刘根被害后，我尽量提供对丽丽不利的证据。我知道，丽丽不会伤害刘根，只是想让丽丽吃吃苦头。我爱丽丽，希望丽丽将来能和我好，所以向丽丽报讯，趁丽丽逃走。 嗯， 我只是想趁刘根遇难的时候，为自己捞点好处。 还有呢？ 我认刘根的妈做我妈，因为我知道刘根娘没有子女，将来百年后，多少有点遗产。当然了，死人头上捞好处，我他妈不是人。 避重就轻。还有什么说？ 我对，我是个灵魂肮脏的人，我是个小人，是小人。 好了，你别以为把自己臭骂一顿就没事了啊！ 我真的没有什么了。 不老实， 哎，这个 阿斯头， 表姐，我能不能叫你表姐夫啊？ 你想怎么叫就怎么叫吧。 表姐夫，我早就讲过，丽丽也可以证明啊。我比他们迟走了一个多小时呢。 我问你。 哦，对，你问吧，有问必答，对天发誓，我不说假话。 有个叫徐小姐的，你认识吧？ 认识。哦，对，是我领他们到麦公家里去的。 认识几年了？ 就是那天在路上认识的。 哪一天？ 昨天晚上。 哼，真的吗？ 哎呀，表姐夫，我。别看我平时风风火火，老三老四，其实我还是很嫩的，不狡猾的。 好，说说吧，怎么认识的？ 我，七搭八搭搭上的。丽丽，给我喝口茶，我渴，喉咙干死了。 哦，对了，我忘了给你倒茶了。好，来。喝吧。 哦，谢谢表姐夫。哎呦，太烫了，等会儿再喝吧。啊， 你把认识的过程讲一讲怎么样？ 表姐夫，徐小姐也有问题啊。 哎哎，叫你讲认识过程 啊。啊，好啊，我讲啊，我讲。 阿四头究竟讲了些什么？他是不是劫车团伙的成员？请听第八集《一网打尽》。 刚才播送的是《智擒飞贼》第七集《鱼儿上钩》，公安顾问易庆瑶， 文学编辑祖文忠，录音合成董卿，音乐录音钱素英，音乐指挥黄佩琴，主题歌作词贾立夫、贾燕，主题歌演唱刘欢，演奏金鹰爱乐乐团，音乐编辑英红、李音、苏东升、巨物、姚基文，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，沈西由夏志清演播，梁达由江玉玲演播，大姨妈由高凌云演播，麦雄由宋怀强演播，丽丽由宋以宁演播，阿四头由徐峰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曹雷、魏思云、黎康、谭维红、严崇德、张芝、罗岗生、魏民、陈英、于肖冰、蔡红等。解说丁建华。 系列广播剧《刑警八零三》，智擒飞贼，编剧乔普凡，导演孔玉，作曲杨树静、杨树华。 陈星，是你机敏的眼睛，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。晚风，是你匆匆的身影，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。茫茫人 八集，一网打尽。 阿四头被请进了公安局，他向八零三交代了与徐小姐认识的过程。 啊，好啊，我讲啊，我讲。丽丽在摩托车交易市场被警察，哦，就是被你。带走后我就回家了，好像吃晚饭时我想把丽丽的消息告诉麦公，我想讨麦公的好，让他对我有个好印象，将来 不要往别的地方扯、 好好的，不扯。我慢悠悠地骑着车子往丽丽家去，快要到她家的时候，发现两个小姐在东张西望。我平时啊就有这个毛病，喜欢七搭八搭的。这次呀我仔细一看，哟，我长得不错，我就骨头轻了，就主动上前搭讪。 小姐，你们是找人还是问路啊？ 先生，请问一下，这儿有没有姓麦的工程师？ 哦，是不是叫麦雄？ 啊，真抱歉，我们只知道他姓麦，是发明摩托车防爆装置的。 哎呦，芝麻掉在针眼里，巧了。 啊，先生，您认识麦公？ 炒过的核桃是熟人。啊，我正要到他家去，你们跟我走吧。哎。为什么不走啊？ 哦， 我是天底下第一个大好人，不会把你们骗到其他地方去的。 有缘相会真是荣幸。先生既然是麦公的朋友，有件事儿想请您帮帮忙。 哦，我是个热心人，说吧。 我们是高桥开个机械厂的。 哦，普通客人。 说实话，我们认识麦公家。 那为什么不进去？ 我们这次来想买他的防爆图纸，怕他拒绝，所以有些犹豫。 哦，我明白了。好，我劝他卖给你就是了。 啊，如果先生能促成这笔生意，我们愿意给你提成。 哦，多少？ 成交额的10%。 是现钞吗？ 你看，我的同事把现钞都带来了。 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，天上掉下人民币，我帮你。不过，你得先给我透个底数。 20000。 最高呢？ 不超过25000。 好，我有数了。 好吧，我跟你走。 哎哎，他呢？ 他在转弯处咖啡店里等我们。 啊， 如果没有意外，谈妥了，你来叫他一声就是了。 好。 于是你就把徐小姐带到了麦家。 啊，对，我拿了2500块的好处费，我身边带了500块，刚才用掉了89块。啊，你看，还有这411块。哦，另外的2000块放在大厨底下一只抽屉里的小盒子里。那这是我家的钥匙。表姐夫，你派人去抄一抄。那看我说的是不是老实话。 803排除了阿四头参与劫车犯罪活动，无疑减少了对沈西的一层威胁。 听着，徐小姐叫我通知你，下午3点在外滩16路外滩12路终点站，徐小姐等着你。 他妈的什么意思？连徐小姐的鬼影都没有，又在耍我了。哎，走开，不要。 哎，先生，我看侬辣搿搭足足等了过半钟头，等人是伐？哎，买一份消气消气嘛，啊！ 你倒蛮会做生意的嘛。好，来张解放日报。 啊，好，哎，祝侬运气哦。今朝啊，解放日报是70版哦。 好， 哎呀啊！哎，上海天友嘛，哎，把报纸弄湿啊，打开裤子啊。 喂，哎，出租车，出租车。 跑哪儿？ 哎，龙昌路。 朋友，你辛苦。嗯。 小顾。哎，笑什么？ 吓你早上吃了一顿老拳，又挨了一顿臭骂。 是啊，还喝了2瓶老酒，4菜1汤。 下午还当了2个钟头的电线杆子，就好像等情人似的。 好了，哎，803有什么事？ 啊，我的任务啊，就是服从你的调度，随时恭候大驾，随时为您服务。哎，优质的服务啊！ 你小子，油嘴滑舌的毛病改不掉了。803，我是沈西。 是不是鱼儿脱钩了？ 他们急于保护脱手，不会轻易放过我的。 沈西，钓鱼要有耐心，按第二方案执行。 沈西明白。 你身后有辆白色的个体出租货车，供你使用。 嗯，我已经看到了。 沈西，你看，有辆银灰色的桑塔纳盯着咱们呢。 嗯，放音乐，声音大一点。 哎。 普通大阿哥要享受享受是吧？嗯， 车速放慢点。 看来后面这辆车要超过我了。 他妈的，你会不会开车？ 啊，对不起了，司机先生，这点小意思你拿着吧。 哎呀，是许小姐，哈哈。 大阿哥，请你下车，转成我的车子吧。 哦，让我付了车费啊。 这位小姐已经给你付了。 啊？这个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的呀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！ 大哥，劳你久等了。 徐小姐，讲句老实话，我不想不跟你们成立了啊，你是把我吃哑。 哟，怎么了？ 叫我找方先生，平白无故吃了顿拳头啊。 哦，那一定是误会了。 叫我等侬，像电线木头，好了，石老婆吃了2个钟头啊。 哎呦，替你原谅，我有些小事儿被耽误了。 我没有时间陪你兜风，哎，到底有没有货啊？ 有货， 啊， 给你准备了5辆，都有9成新。 哦哦， 2辆雅马哈，3辆铃木。 哎，那么是不是想我先看看货啊？ 不知大阿哥手头是否方便呢？ 哎，我讲过的呀，我带了10万块行李嘞。 做生意可要讲信用，我们不想斩你。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。 这是的。 所以，是不是你把钱带着？看得对，价钱合适，你就一手交钱，我们一手交货。 嗯，哎，好好好，上得一次看货，2次带镜头，3次付钞票，好了，3次并1次上去啊。 那大阿哥的钞票呢？ 放在大表哥家里啊。 是不是就去拿一下呀？ 好的好的，不过要有条件的。 说吧，什么条件？ 叫我表哥一道去，钞票放在他身边。 当然可以了。 我去叫辆出租货车，表哥坐了车子里头。 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一来可以装了就走，二来…… 我不是不相信许小姐，不过呢，要放一家啊。你们人多势众，我们势单力薄，钞票抢了去，我都有条黄土江了。叫辆车子一口苗头不得，还可以逃的。性命保不住，钞票要保住啊！ 好，我同意。 司机同志，你停一停啊，我去来辆货车车。 喂。 哎呦，这个朋友不肯定啊！喂，顶车啊！ 干什么？ 朋友，我帮侬半天，装点货啥？ 哎呀，对不起啊，从早上4点出车，忙到现在，吃不消了啊！ 帮忙嘞，多帮侬几张份啊！ 不行，我走了。 加倍不能抽费，哪个要发票噶？帮忙嘞。 那，上车吧。 小姐，小姐，叫多大？侬跟到我后面啊！你的钞票去啊。 803，我是4号，已经咬上钩，已经咬上钩。803，我是4号，目标朝普陀区开去。 803明白，随时报告。 4号明白。 麦雄拿了号码箱，坐上装货的车，跟随桑塔纳朝普陀区方向开去。徐小姐将沈西带到了古北新村一幢小房子前。 大阿哥，请上楼吧。 我特表哥打个招呼啊。表哥啊。你等了我，我想你做做手，你就留在钞票箱子上嘞。我想你摇摇手，你就开着车子逃走啊！ 大哥，你顾虑太多了。 有备无备嘛。 请上楼吧。 你记得走，我跟了啊，跟了。哎呦！最高一层嘛，6楼啊！ 哎，告诉老爹，客人来了。 是。 是阿儿吗？ 是我，老爹。 你这个蠢货，花20000多买几张废纸。哎呀，什么防爆装置，狗屁，哪个神经病会装这种东西？ 哦，要不我去退了它。 退？你怎么越来越蠢了？你去退等于作死。 老爹，客人来了。 啊，叫他进来。 哎，大阿哥， 啊， 老爹叫你呢。 哎哎， 这个火气很大的老爹，原来是个干瘪老头，病病歪歪的躺在床上。 敌是渔民， 地拉个 大老粗， 粗拧， 粗人怎么讲得出惜木如金这样的话？ 你在开放的？当我昨浪向骂我的上司小辈多点事啊，我还不得讲，哎，朋友，帮帮忙啊，不要白想我啊。哎，我讲，雨下不要太心碎啊。他讲，不要帮我吃药啊。嘿嘿嘿嘿， 你是渔民？ 渔民。 东风渔场？ 东风渔场。 东风渔场属于什么乡？ 南威斯渔乡啊。 几对几帆船？ 女的嘛不的，姓马一对。 队长姓什么？ 姓曾，儿东人。 你是泥城人，怎么会进书院渔业队？ 做工做进去的。 泥城有几个镇几个乡？ 6镇12乡。 不对 啊， 6镇13个乡。 哦，一个乡最近不过雨的，咱们有名的桃花村。 你住哪个村？ 城东啊，靠近古玉的李家村。 交了朋友吧。 哦，疼我握手啊。老金没做够嘛。 啊，去吧去吧。 啊，到啥地方去啊？ 恭喜你，老爹同意低价将车卖给你。 哦，啥个地方交亏，啥个地方抵护啥， 到时候你自会明白的。 哦，哎，你在到啥地方去啊？ 虹桥宾馆。 到宾贵人交啊？ 不，请你赴宴吃晚饭。 哎呦呦呦，牙上忙度不是做地人交吧？ 这是我们的规矩。 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，徐小姐借着夜幕才将沈西带到郊区一座漂亮的别墅式的楼房门前。 二老板，二老板， 大阿哥。 哎， 看，这是为你准备的货，你进去挑选吧。挑选定当了，咱们再议价钱。 哎呦，步步扎心嘛。哎呀，嘎谁多啊，我眼睛亏乎他的。 东边5辆都是日本货。 嗯， 这是西德的。 嗯， 这2部是台湾的。 哦， 这是美国的。 哦，徐小姐，谁好发动吗？ 当然了，你可以试试。 二老板，有警车。 什么？ 哎呀，徐小姐，救命啊！ 你慌什么？ 他们是来抓我的啊。 啊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 呦，怎么亏是功亏呀吧？ 他们怎么知道你在这儿？ 哎呀，三虎等成毛病了！ 你是什么人？ 吹板的，快点想想办法呀吧！ 快，你躲到里屋去，把门锁上，别出事儿。小黑皮，摆桌面打麻将。 好。 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 开门， 把门打开，开门。 谁呀？ 你们看到这个人吗？ 通缉卷款逃犯贾如真。非常抱歉，我们只顾打麻将。 这个人身高1.78米，满口普通口音，身上有鱼腥臭。 没有没有，从来没有。 真的没有。 有人在十六铺看到。 是。 我们有同志一路跟踪过来，亲眼看到他被你们带了进来。 不会 呀， 可能呀， 你们搞错了吧？可能是盯错人了。 走， 走，这边没有，到那边去看看。 没有，这件也没有。 看看这件。 嗯，把这件打开，快。 门锁上了。 门。 啊，非常抱歉，这间是我老爹的卧室。他老人家到上海儿子家去了， 嗯， 只有他有钥匙。 这怎么可能？ 就 他 一人 有 钥匙，就 是。要是你们不放心的话，就把门撞开吧。 把门撞开， 好，撞。 不要挡他，不要挡他。 我出来打， 把他铐上。你们窝藏罪犯。都跟我们走， 走走 走， 哎，不走，不，我们实在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。 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 别啰嗦， 别啰嗦，快走。 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不是你们窝藏的，再把你们送回来就是了。啊， 我们没犯罪。 现在 我 们走， 干嘛要走啊？ 我们不犯罪。 好了，小黑皮，就跟他们走吧。 好，走吧，走。 你看吧， 想死你们了。 嘿嘿，你想的恐怕不是我沈西吧？ 去去，正经点儿。哎，沈西，给我带什么消息来了？ 不是消息，是东西。 什么东西？ 小江，雅马哈摩托车一辆。 呵， 怎么样？ 漂亮。哎，你们破案了？ 一网打尽。 哎，那803呢？ 回家了。也许安慰他大姨妈，也许看他女儿。 哎，我说 也许啊。 呀， 你又在胡诌八扯些什么呀？ 啊，哎，你看看，说到曹操，曹操就到。我说嘛，803是一定会来探望你梁大记者的。 不敢当，不敢当。 梁达受了伤，我是理当前来探望的啊。 哎，梁达还不信呢。 你这小子真会说话。 好，一辆雅马哈还给梁记者，刘根的一辆还给了大姨妈，飞贼团伙全部就擒。 哎，他们是些什么人呢？ 哼，有劳改释放分子，有无业人员，还有过去的三好学生，甚至还有共产党员呢。 是吗？ 职业化了的犯罪团伙呀，知识型加暴力型的混合物，他们有严密的组织，什么大老板、二老板，什么解手、销售手，他们有着精细的分工，是个摩托车王国呀。 嗯，摩托车王国彻底覆灭了。 也许还有漏网之鱼，也许啊还会有新的飞贼滋生啊。 嗯， 怎么着，803，你又在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了？啊， 你想吧。